知道， 东风在哦谁那王子是爸妈谁人去王子是红军相思人那是流离的流离这样相爱是不能够早知道我的名字没买的一种个病做两种子从此假装的生活再接着做法你都对不用看路费七百里不归真的王子两意快不及

叫我子把身藏。